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I think that

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挽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。 可是我要一